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2009年9月17日上映的影片《建国大业》，展现了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这几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在这部众星云集的影片当中，咱们看到了著名演员张国立的身影。说起张国立，他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，曾经表演了众多深受普通的电视观众喜爱的作品，曾经也被一度称为是中国国宝级的电影电视演员。欢迎各位准时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星光之旅，一块儿来聊一聊演员张国立。咱们就倒着往回说吧，先说一说《建国大业》当中的张国立。在拍摄《建国大业》这部影片的时候，张国立可算是没少吃苦。当确定下来让张国立饰演蒋介石之后，很多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，蒋介石哪有你这么胖啊。于是张国立决定立马减肥，每天就吃一顿饭，吃的也是稀粥加咸菜，半个月就瘦下来10多斤。张国立在化妆的时候还得垫鼻子戴牙套，一次化妆就需要大概4个小时的时间，可见有多么的辛苦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就来一块欣赏一段电影《建国大业》的片段，蒋介石找儿子蒋经国讲述他对当前政局的理解。 金儿，夫人明天就要去美国了，是去请求杜鲁门总统援助的。东北的局面急剧恶化，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。我专程从东北飞回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在这个时候，后院不能起火。 父亲，如果不严惩孔家，昭示天下，上海的经济就全垮了。 你说的我全明白，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了，这不是一个孔家的问题，反贪腐是件大事，要讲求时机，讲求分寸，难呐。反要亡党，不反亡国难。 父亲，党国都已经在危难的边缘了。 好了，当前最大的事情